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耿其昌先生介绍京剧李清照片段，刚刚开了个头，这是30多年前的一段珍贵录音。京剧李清照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的代表作，讲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事。1981年中国京剧院三团上演，剧中李清照由李维康扮演，赵明诚由耿其昌扮演。这出戏在唱腔创作编排上很有新意，当年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耿其昌在介绍当中谈到了唱腔的布局设计创新之处和向传统戏声腔借鉴的地方。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耿其昌介绍京剧李清照片段。 作曲者关亚农又根据这一段词的内容意境，将唱腔分为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倒板回笼，无端横祸从天降，可怜我清白人，悲苦向谁诉，含冤口难张，一身重病，百劫愁肠，千重忧伤。作曲紧紧把握愁和愤的情绪，使唱腔激越高亢，一开始就给人十分强烈的印象。第一句倒板尾音的高腔，由远而近，由弱渐强，苍凉遒劲，慷慨悲壮，以表现灾祸陡起，恰似晴空霹雳，旱地震天。下面紧接一大句32个字的回笼，行腔开始低沉抑郁，如泣如诉，随着词意的层层推进，唱腔也逐渐翻高到千重忧伤的伤字，甩出一个长腔，起伏跌宕，一泻千里，抒发了赵明诚此时此刻的悲苦怨愤之情。演唱时我掌握气口的变换，根据词意的排比，唱腔的起落，我尽量唱的顺畅连贯，最后的高腔处加强力度，以便把赵明诚的一腔悲愤推向高潮，从而增强艺术感染力。现在请听这两句的实况录音。 人奔，不想追逐贪乱头难张仪，身处兵白血愁肠千层流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一大段唱的第二个层次是反而黄的慢板部分，慢板开始是八个排比句，实指望来江南夫妻一棒，实指望与夫人共叙华章，实指望扫烟尘国事兴旺，实指望赴疆土重返故乡，不料想受诬陷饱尝屈望，不料想遭变故人各一方，不料想同在江城难相见，不料想咫尺天涯隔高墙。这里一口气唱出了八个排比句，感情具体，唱腔流畅，非常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幸遭遇，表达了赵明诚忧伤愤慨的复杂心情，既饱含着对往事的追怀，又流露了对理想破灭的怅惘。为了渲染环境的凄惨气氛，展现人物的痛苦情怀，在回笼以后用了一个抑扬顿挫扣人心弦的大过门，同时揉进急促的锣鼓，将打击乐运用于慢板前的过门之中，对于揭示赵明诚百感交集思绪奔腾的心境起到了强烈的烘托作用。大过门后便是慢板的第一句棒字拖腔四拍，然后渐渐转入下行腔，好似涓涓细流悠远深邃。慢板后又用了一个较长的大过门，以表现赵明诚在病弱不堪时拔步艰难的悲惨情状，紧接下去的几句慢板进入了平缓深沉的回忆情绪，小腔的跌宕比较频繁，用以叙述往事，表达细腻深刻的情感。四句十指望以后，接下去便是四句不料想，赵明诚的一腔热血化为泡影，夫妻分离人各一方，故乡难归壮志未酬，眼望冷月当空，耳听秋风飒飒，惦记亲人愁肠百转。在寒夜里秋风阵阵吹冷月之后，紧接我的夫人呐，拖腔迂回曲折，哀婉凄切，我在演唱时揉进了一些悲音，节奏也略略加快，以便更好地表现人物此情此景中痛彻心肝的哀伤。请听我演唱的这句慢板。 寒夜里秋风阵阵吹冷月，我的夫人啊， 版后的原版部分是赵明诚这一大段唱的第三个层次。第一句原版，此时节不知你怎度凄凉，尾腔延长八拍，音区宽广，如同奇峰突起，和前面慢板低回婉转的下行脱腔，正好形成明显的对照，非常突出地表达了赵明诚对李清照的无限挂牵，宣泄了他内心深处的一腔痛楚。这曲腔作曲者借鉴了传统戏《乌盆记》中因此上随老丈转回家来的旋律。《乌盆记》中的这句唱是这样唱的， 因此上随老丈转回家来。 现在请大家再听听李清照的这句唱，这个旋律大起大落，跳跃自如，既动听又抒情，很易于表现在胡家声声秋风阵阵的深夜，在国残家破蒙受屈望的秋所，赵明诚思念李清照，满怀焦虑不安的心境。下面几句原版是人物在激烈的思考，在急切的诉说，究竟是谁罗织罪状，是谁陷害无辜，他百思不解，欲诉无处，只有眼含痛泪，翘首远望。从是何人到眼含着痛泪我翘首望，这几句原版节奏明快，一气呵成。原版之后的快二六是这段唱的第四个层次，反二黄快二六版式在传统戏曲里一般不常用，近几年在新编剧目中较多地运用于旦角声腔，因而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而在老生的唱腔里仍然较少用反二黄快二六这种版式。作曲在赵明诚大段唱的结尾部分采用了这种创新的版式，唱腔激昂挺拔，节奏鲜明有力，倾诉了赵明诚急于洗雪冤情、脱出罗网的心愿。最后一句是一个长堕句，字多腔少，而到句尾情怀聊似旧时光的十字处用了一个大换气，紧接光字突现一个高腔，并拉长脱腔，好似闸门顿开，江流汹涌。 我与李雪冤情脱出罗网，连龙当朝流亡，满足你等安康，情怀聊似旧时光，情怀聊 最后请完整的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实况录音。 将军推，安远从南张仪，身重兵白雪愁长千重流伤。 不了想 同在江城南相见，终要想咫尺天涯的高墙，看别离我的夫人啊， 您听到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耿其昌先生介绍京剧《李清照》片段，这是30多年前的一段珍贵录音。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广播剧场戏迷乐，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主持人尚远和您再见。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别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飘